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日期2025年8月11日，我哋每个月都一次，真系好定期啊！每个月一次 AI 嘅相关新闻。咁啊，因为 ChatGPT 就出咗5啦，咁啊之前谷都有出咗啲新功能啦，加埋其他啲垃圾杂啲 AI 相关嘅嘢，全部谷埋一齐做一个专题啦。咁啊，大家都应该好惯啦吓。 呢就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首先讲咗 GPT 五先， 咁首先第一个咧就当然系最大嘅新闻啦。GPT 其实都系而家为止只出咗5代嘅咋，咁当然啦，现在已经唔再系 OpenAI 一家独大啦。咁但系佢出出嚟依然系大新闻嘅。咁我哋讲下少少啦，咁样。咁啊，我哋玩咗好耐嘅四啊，你谂清楚，由当初嘅四。我哋系2年多前嘅啦，已经系2022年就出3.5，就出现咗呢个所谓嘅 ChatGPT 2022年嗰阵时嘅事，即系跟住佢出4之后，其实一路都系4O 咁啊，跟住有 O4， 跟住唔系 O4， 嗰个系 O1， 跟住 O3、O4， 即系总之就系转嚟转去都系同一代，都系 ChatGPT 4嘅衍生嘅产品嚟嘅，而家系成个换代换咗出嚟，咁啊。出到嚟的确，其实我个人感觉系唔错嘅。第一样我最惊讶嘅地方就系以佢咁嘅规模，因为 GPT 又好，其实当到大致上系咁样噶。通常系先堆好多嘅算力、好多嘅资料性，做咗一个非常巨大、性能好强嘅出嚟先，然后再慢慢去优化佢，即系蒸馏啊、剩嗰啲嘢，令佢可以快啲啊、悭钱啲啊，知咩啊？理论上啱啱出第五代嘅 GPT 出嚟嘅球，应该好似谷四咁样，好慢。虽然好劲，但系真系好慢，同埋好食资源，应该系咁样先啱噶嘛。但系佢今次咧速度相当地快。不过根据佢本人嘅叙述啦，我再讲一次，呢个系 GPT 5嘅本人所讲噶。点解会咁样嘅话呢，就系因为佢类似谷嘅嘢，谷已经有噶啦。其实就系佢会先判断你呢个问题到底需要几多算力，即系咧你呢个杂鱼啊，汇率到 10% 已经有找噶咯。哦，咁哦呢个你优助嚟啊，30% 咯。即真系整到个好劲嘅嚟，咁咪整个一户雷120% 咯。即佢会根据你嘅问题嘅强度去决定到底要谂几耐。因为另一个研究一应嘅发现咗，谂得咁耐咧，未必更加有效率嘅。所以谷四可以MOE 啊嗰种蜂窝式嘅思考咯。用更长嘅思考去啫，唔系每一个都得噶。如果你就咁纯粹俾佢更加长嘅思考咧，未必有更加强嘅精准度嘅。谷四可以做到，系因为佢新个系统搞出嚟嘅。咁 GPT 5咧呢度入边咧，佢宣称比呢个谷四先讲佢唔系直接比较嘅，不过佢出嚟数字啊，高 0.2% 嘅准确率。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算劲过人哋咯。总之就你话系又系啦吓。总之我唔知系真定假。总之佢计出嚟就话佢嘅正确率、正解率多 0.2%， 即系去到 94.8%。谷四系 94.6%。咁啊，哦呢啲嘢就都系睇个体字啦，用起嚟你唔会感觉太大分别嘅。最大分别都系虽然佢有咁高嘅性能，但系有翻咁上下速度。不过主要就讲紧呢个问题唔足够佢调度出呢个汇率 120%， 主要系呢个问题。咁啊喺性能上面咧，两者可以叫各有千秋咯。同谷四啊，两者都系有翻咁上下。咁当然啦，呢啲嘢都系咁当然啦，呢啲嘢咧基本上都系付费专用嘅 GPT 5，系付费模型嚟嘅，暂时呢一刻免费仔系用唔到嘅。咁我个人感觉其实都还不错嘅，佢个调度技巧更加强，主要唔系个推理能力更加强，系聪明咗。因为咧谷四咧，除咗第一个 token 出得快之外，唔系咁嘅，谷四个整体我之前都讲过啦，整体嘅速度系相对偏慢嘅，主要系佢模型够有翻咁上一大咧。虽然而家嗱先讲啊。对我哋当时好似应该上个月啦，讲谷四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快咗噶啦，都系嗰句啦，啱啱个情况就系先出个大嘅，大而劲，几万都唔紧要，总之性能要够劲，佢震咗场先，之后先谂点样慢慢出翻资源去加快速度，诸如此类。其实而家谷嘅谷四咧，已经比啱啱出嗰阵时快咗一截噶啦。我唔知系我错觉定系点啦吓，定系佢调度策略啊，定系换咗模型定系点啊，我唔肯定啊。总之我而家用起嚟就已经系快咗，比之前快咗噶啦。但系 GT 五系一出嚟就已经系咁快，算系几厉害下噶。而佢性能不弱于啦，即系最少都系不弱于谷四。咁我谂大家都要同我一样开 VPN 咯，即系 虽然我开 VPN 嘅原因同大家开 VPN 嘅原因唔一样，但系都系佢都系用 VPN， 冇咩分别噶啦。咁就咁啊，咁啊讲完 GPT 嘅讲谷啦。 咁谷就因为谷之前 Annie 就要烧红啦，好啦，跟住咧佢之前宣称嘅话男装版嘅，咁咧就而家本来就叫 Cut 嘅 6JD， 咁而家佢叫 One Tie。 是但啦，嗰个摆明就麻婆嚟噶啦。 我嗰阵时系我似执正嘅黄蓉设置， 两只加埋随意咯。即个样系似麻婆多啲嘅，就系得个气场的确系似阿切芝芝多啲嘅。 系啦，尤其睇佢着西装啊，好黑酷嘅表情就系、是，哇！一睇知系会用黑剑嘅黑剑嘅样捉嚟捉人嘅。 好明显又系阿伊尔玛啲性癖嚟噶啦，即 一睇知佢用黑剑或者白极拳啫。 嗯，即不过好正常啫，即好明显系佢，即唔一定系性癖啦吓，但系佢嘅趣味咯，佢自己本人中意呢个咁嘅角色。我完全理解啊，因为我少数中意嘅男角之一就系设置，冇错噶。咁所以佢而家讲咗出嚟，咁当然啦，男角啊，的确系唔会有咁多嘅版面嘅。你见我哋女角出嚟，我哋专门出一题，男人你慢慢玩啦，我冇兴趣。讲完，会除衫，但系男人除衫有咩好睇？你细包佢啦，咁样啦。 哇，跟住睇除女，跟住睇女仔除衫啦。咁啊 ，group 咧 image 咧就加咗新嘢嘅，因为我近排好少用 group， 所以就冇乜留意到。咁系佢因为出咗新嘢，我先留意又加新嘢啊。 嗯， 咁就 佢出咗个 spy 模式，就系、是、点样辣化咧？就系、是、佢可就算啊 Elon Musk 话佢个模型如何那样地唔限制啊如何，但系佢本底，我哋上次专题都有提到，佢哋本体就系一多少都会有啲限制喺度嘅。咁但系佢呢次就话咧限制再少咗，嗱先讲唔系零，不过限制再少咗，因为咧而家你用 GPT 生成图片嘅话咧，如果佢侦测到你系生成一啲既有嘅现实人物，我哋之前讲某个放 AI 网站嘅模型啊 ，C 站嗰边啊，嗰边都有讲到噶，佢系特别地唔允许现实已经存在嘅人去生成佢嘅图像噶，避免你去做假新闻啊，成呢啲嘢啊嘛。但系老老实实呢样嘢其实几因噎废食噶，系冇错，呢个功能可以用于佢，咁即系话你把菜刀可以杀人就唔准用菜刀。虽然某国的确咁样做，但系正常唔系咁样做噶嘛。咁所以而家谷头同你讲，相信咪相信咯，咸图我哋照俾，咁啊点啫？ 出啦， 即系咁啊 Elon Musk 呢个就亦都有啊，我唔肯定到边个系因边个果啊，因为最初谷嘅图片生成咧，系同 F 字头嗰档 FLUK 啊，定我唔记得啦 ，F 字头嗰档嘢嘅图片生成嗰档嘢去做合作嘅，佢系接人哋 API 嘅，但系后屘佢踢咗佢走，虽然踢走嘅第一时间咧，由本来做得好靓，变咗就难听讲都几丑下嘅，咁但系而家咧，佢随住谷四啊出现之后咧，佢个图像模型亦都更加强，最少而家系一线水准啦，难听讲就系你有咪你啲人就咁睇十个有五个都系分唔出到底边个打边个噶啦，嗰、那个程度啦，然后同一时间佢亦都可以出 L 图。亦都可以出現實嘅人，咁啲人就哎呀，咁樣啲人會唔會生成啲明星相嗰啲嘢？屌 ，PS 年代咪大把人移花接木乜乜七七，即係呢啲嘢你阻唔到佢，人哋要做你係阻佢唔到嘅。咁啊，所以 Elon Musk 本來都已經係以解放呢啲限制自稱啦，佢做嗰陣時，咁啊而家好順理成章啦。 講起題外話，咁我啱啱好又去去 group 睇啦。咁咧，而家 Group 咧四咧就已經開放俾一般用家，即係嗰啲咧，淨係申請咗 X account 嘅中間 account 嗰人用得啦。而家，當然啦，如果俾錢嘅話，可以用多啲啦嗰只啊。 嗰股就係因為佢拱咗個平少少嘅精靈模型出嚟，啱啱講啊，所以佢可以分俾普通人。如果用佢原本嘅算力消耗去分俾免費大眾嘅話咧，應該會冧機嘅。就系、是、应该就系因为佢更新咗，呢个我唔肯定啊，因为冇数据啊，佢乜都唔讲噶嘛，都系试出嚟嘅。 唔系几似 Elon Musk 嘅风格嘅，其实就系佢通常就系咩 ？Try error 嘅忠实信徒嚟噶嘛。总之一开头掟一嚿嘢出嚟先，跟住俾冇，有咩事啊？有咩镬气嗰啲咧，就一路做一路改。咁佢而家一路做咯，咁样试揾到嗰个平衡点啊。咁佢咪落俾一般人用使用咯。 因为我琴日定前日可试嗰时都啱啱好咁啱揿咗去望咗下嘅，系仲未可以用谷四嘅。 我系头先啱好喺 X 上面揿个谷，我就见到似谷四，跟住即刻走去谷嗰个卡写住，佢咧就分开嘅，就咩快版咧就谷三，慢一谷四，有个即系有个 auto 嘅就自动判断你用三定用四。 嗯， 咁几方便嘅呢个又系，咁有啲人实际上唔系有 auto 嘅 auto 就系跟住咧就 fast 啊。 就用谷三嘅，上级者就谷四。 嗯，而家系免费都可以用谷四啦嘛。 系啊， 嗯， 几好啊呢个。 哦，咁佢迟早都会放啊，之前都讲过噶啦。咁 系而家讲真先，如果讲真啦，其实最抵真系用谷嘅。如果你唔系要求特别，即系如果你冇一专门要求嘅话。 而且佢仲可以快速回答，即系调翻转个情况就系唔系佢判定，而系你判定， 嗯、 即系你个问嘅问题纯粹系想得个知字嘅啫，简简单单都得啊。咁佢可以跳过一啲好复杂嘅回答，用个简单嘅，即系佢好简单，佢切换咗开个嘢啫。因为谷四之前我都讲过几次噶啦，个比较慢少少啊，唔一定系佢去唔舍得啲资源，有时佢舍得都好啦，你嫌佢慢噶嘛。咁而家佢俾你拣，几好噶。佢有得俾你揀去選擇，即係佢而家咁會咁啊，佢會先去兩輪之前個第一勝原來之前嗰啲嘢，我哋專題再聽翻啦。佢總之佢嗰輪嘢係會搞唔係要相當地慢噶嘛。我而家試咗，就算係免費的，佢都有個大嘅，但係佢真係相當地緩慢。我唔知係因為我冇俾錢所以慢，定係因為佢用大模型所以慢啦。我唔肯定啊。但總之就係你可以直接撳快速回答，佢就會改用一個更加快嘅模型。直接去回答你，唔讲咁多嘢，因为其实佢有时咧，你佢谂一大轮之后咧，出嚟嘅嘢未必更加精细嘅，即系又或者只系差唔多。 做得慢同做得好系两概念嚟噶嘛？ 吓、啊，即系慢工唔一定出细货啊嘛，即系细货一定要慢工出，但系慢工唔一定出到细货嘅咁啊。 哦，嗱，都唔系慢喎，嗱，我头而家即场做咗实验啦，我用 Good 4问佢今年英超排名，用幽默模式咁咧，佢排名就系咩？第一名李记，第二名阿仙奴，第三曼城，第四车路士，大约系用咗分零两分钟到啦，即系头先你讲嗰段嗰十零嗰分零钟嘅咋，算系几快嘅，冇我想冇即系冇之前你话佢咁慢咯。 但系嗰根快速模式系五秒开始就呕字出嚟咯。 但佢而家算 OK 啦，速度啦，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虽然我咧依。 咁睇用途嘅，即係有時我真係純粹好簡單問嘅嘢，咁咪更加快速模式可以慳翻啲資源又好啦，又慳翻啲時間都好啦。 雖然佢排名係曼聯得十二名，對於啲曼迷嚟講唔係太好消息。 啊、不過咧，用數字嗱，先講呢個係佢答我噶，錯咗啦，你問你同谷四講，免費用戶每12个钟头只能問五次啫。即系基本上系试用毛嚟嘅啫，咁都系一样情况啦。如果你系去唔系咁强嘅要求嘅，咁你咪用谷三搞掂咯。虽然我就喺 Paper City 嗰边系无限用嘅，咁就冇所谓啦。 啊 ，Paper City 又话俾人有俾人告鸠佢，话啲人话偷嘢啊嘛，不过呢单嘢告唔到。 佢系话佢冇得到允许之下去 索人啲料啊嘛， 搜寻佢使用佢入边嘅资料。但我调翻转，唔通你走去告 Google 去攞网络上嘅嘢咩？你放咗上网噶？佢而家讲紧嘅系，因为 People City 对普通相对嚟讲，佢最点讲啊嘅卖点啊，最卖点嗰一项嘢就系佢会先做一次搜寻，然后结合搜寻资料同你嘅问题去生成嘅答案，咁会比较容易正确啲啦。虽然有时会俾网上资料去误导咗啦，唔讲呢样先啦，我哋讲到好多次噶啦。咁所以喺 ChatGPT 啊嗰啲仲未识得搜寻网络的时候。Paper City 嗰时已经系做紧呢样嘢，最卖点就系呢样嘢。咁而家俾人告，佢告呢样嘢其实好戇鸠噶。咁我 Google 完之后，将 Google 嘅资料丢落去，咪一样意思？明唔明啊？网络做搜寻啫嘛，你放上网，然后俾我搜到，然后我将佢加埋落去做生成，然后你走嚟屌我，我觉得夹唔住脚咯。点样都系合理使用范围嚟嘅，就算人哋系攞嚟做商业应用都好咯。即系唔通你可以走去告 Google？ 喂，我个 bot 啊，俾你 Google 搜过啊 ，Google 要俾钱、啊。如果你咁样主张 ，OK， 你可以咁样主张嘅。但我只能话你听，法律上站唔住脚嘅。不过呢个世界有啲团体系佢唔系要法律站得住脚，佢要同你讲和解啫嘛。 系咯，被收钱。 总之我根据我而家见到嘅表面证据，嗱，先讲撞生一次，虽然呢个有利益嫌疑。唔系因为我系用 AI 派，所以认为呢样嘢系唔合理，而系我睇完个条件之后，你觉得合唔合理先？佢用咗搜寻结果去做生成内容，咁样你就走去告人哋，即系先唔讲佢挑刺之冤啦。点解 Google 嗰嚿咧？你 search 而家嘢嘅话，如果你唔特别识咗嘅话，我而家 search 刺客嘅话，佢都会弹个 AI 摘要出嚟喎。嗰嚿嘢都系 Google 嘅 Google 内容，然后同 Gemini 结合出嚟嘅生成内容嚟，你又唔告佢？ 啊，当然佢可能会讲 ，OK OK， 你可以留翻个尾巴，但系我唔系好信咯，即系呢啲挑始子源嘅啫嘛，因为 PayPal 市值相对比较细啊嘛，高得起啊嘛，即系同之前几样一样噶啦，又唔见你股，你惊咗人哋发毛报啫嘛，讲呢啲嘢啫， 系混着熟咁呢样，算啦，唔讲啦， 敲竹杠啫嘛， 系啊，讲， 我个人判断就系敲竹杠，老老实实， 好，即系。好啦，跟住要讲下啲中国嘅 AI 情况啦，因为中国曾经一段时间 AI 大国嚟噶嘛，而家就好似而家静晒落嚟嘅。 嗱，两样嘢，首先再早前少少就有人话，DeepSeek 冇人用啊，乜乜七七，冇人咁样话我，但系我都有感觉到，会唔会有人就会有人想话我，之前又吹咗 DeepSeek 咁劲，嗱，虽然我讲 DeepSeek 嗰时已经讲咗明，佢并不是特别地劲。即系我呢个系最两面不讨好嘅讲法嚟嘅，即系啲中国嗰啲吹捻到天上有地下无嗰啲，又会走嚟屌我，因为我话佢唔系特别劲。咁其他嗰啲唔中意 DeepSeek 嗰啲，就真系屌我。你话佢咁劲，佢的确有相当嘅能力，呢个系事实嚟嘅。佢合别合唔合法啊？有咩蛊惑啊？嗰啲龙溜啊，嗰啲嘢，我哋当年嘅专题要讲当年啦，都有讲过噶。但系唔影响佢本身嘅性能强呢样事，呢个事啊嘛。虽然过咗咁耐咧，佢嘅性能已经系比啱啱嗰啲，唔好话 GPT， 唔好话谷四啊，谷三都已经可以同佢打个平起平坐啦。除咗宣称比较平之外，有咩咁特别咧？当时已经咁讲噶啦，你听翻当时我冇讲大话。咁跟住就而家有啲 KOL 就出嚟话，你啲 tips 啦，你个使用率唔到 3% 啊，乜乜七七，我唔知道咧系佢本人嘅蓄意误导，定佢自己本身误解咗，定系佢睇嘅新闻标题党或者系个睇嗰个新闻都误解咗，所以写咗个假嘅。好多人理解成为咗 tips 嘅市占率得翻 3%， 并不是。讲紧嘅 3% 系我哋比较常听嘅叫做流传率，系讲紧 DeepSeek 佢有出 app 噶嘛，无论 iOS 定系 Android 入边有出 app 噶嘛，个 app 嘅下载数除呢个活跃使用者人数，就系、是、所谓嘅流传率，即系话有几多人 down 你嘅 game 入边，有几多 percent 嘅人继续使用中，呢、这个数话你听，一般都低到客人有 1% 算你执到。开游戏嚟讲啊，游戏 app 啊，话尤其是啲免费游戏 app 流传率超过 1% 算你劲，系低到咁恐怖嘅地步嚟噶。即系当然唔同类型嘅个流传率会唔一样嘅，3% 并不是一个特别低嘅数字，都唔系的确唔算高噶啦。即系强如 Facebook 都好啦 ，Facebook 系其中一个流传率极高嘅 app 嚟嘅，都唔到三成。其实流传率是非常之低，这个人数是很简单，我随便单只 app 出来，我是不是每日都会用，或者是每段时间，因为个活跃使用者数可以是每日活跃数，每周活跃数，每月活跃数，都有机会，甚至有人丧心病求到要每年活跃数的，总之我是一年之内嗨过一次，我就算是活跃用家了，都有这样丧心病狂，不过一般来讲用月或者周的，是讲紧这个数得 3%， 是不是很低？不是。都唔系高啊！的确，呢、这个的确唔系嘅，因为以 AI app 嚟讲咧，佢嘅黏着度相对系会比较高嘅，就唔系话全世界得 3% 人用紧 DeepSeek， 唔系呢个数，好多人都理解错咗呢个数字。这个首先讲翻，因为最早前少少嘅新闻嚟嘅，因为呢、这个啲似嘟明嘟嗰啲 KOL 啦，今次要开半名啦，但系先讲啊，平时讲开个 KOL 唔系指佢啊，佢有份。去做呢个谣嘅，我唔知道，因为你大家知道呢条友真系好捻有入场噶嘛，即系有部分系有入场，所以故意做假新闻嘅，亦都有部分系睇唔明，诸如此类啦，因为呢个业界术语嚟嘅，流传咗呢样嘢，佢睇唔明呢样嘢，就以为咗市占率得翻 3%， 佢系咪 3% 市占率？我真系唔系好敢肯定，不过调翻转有另一个真系有数字嘅调查咧，就比较有意义啦。就系2025年上半年嘅 AI 嘅使用率报告。嗱，先讲呢个报告系中国的报告，因为佢主要集中都系讲中国嗰边啦。咁讲数字啦，两边无论系边个端口，活跃用户人数啊，呢次真系活跃用户人数啦，分别下降咗2000万同3000万，净系计中国。都跌咗呢个数，而 ChatGPT 周活跃人数，即系每个礼拜最少会 high 佢一次嘅人系7亿，完全系原本中国嘅人数其实都唔少啊，全个中国所有人用嘅用家围系11.8亿，都唔少噶啦。但系 跌咗5000万，两边加埋跌咗5000万。因为而家一路都讲緊 AI 嘅应用系增量市场嚟㗎嘛，所谓嘅。即系话个用户人数系越来越多㗎嘛。但系喺用户人数越来越多嘅大前提之下，你竟然可以跌。的确系不是太好睇嘅。但系调返转讲就系因为钱嘅关系啦，钱作怪。即系之前嗰啲咩全民大战练精之后啊，而家咪全民大 AI 囉。而家都唔玩啦，而家变成全民机械人啦嘛。总之就系乜嘢红就做乜嘢啊嘛。所以佢而家系泡沫过后爆返。先讲佢唔系完全泡沫嚟㗎，但系都有唔少嘅泡沫成分。我谂喺香港大家应该比我更加感受到中国嗰啲黐筋起嚟可以几咁恐怖㗎啦。即系嗰啲资金啊，突然间三唔识七嘅都系做。大部分中国 AI 使用者人数全线下跌，只有少数系冇跌到嘅，一个系 DeepSeek， 一个系豆包。豆包系一个 agent 嚟嘅啫，基本上，所以只有呢两档嘅市场系增加嘅。即系点解？简单讲就系佢衰退咗，咪知道边个冇着裤咯。之前阿习总话唔可以净系做晶片同 AI 啊嘛，咁突然间咪就系成扎人就退，海衰退潮了。咁啊，即系真系有料到嗰啲，咪仲见得人仲系增长中嘅咯。嗰啲纯粹得个靠吹嘅，即系咩纳米啊、星贤啊、智谱、青贤、Kimi、文小言、信飞、星火，系唔好意思，我一个都唔识。喂，中国嘅 AI 我不至于唔识，就系、是、啊嗰啲跌嗰啲咧，主要嗰啲都系冇人识嘅。另一个重点跌嘅产品，我觉得最特别嘅就系同啱啱有少少相连，有一个叫猫箱嘅嘢。我睇完个报告，我先走去揿。简单讲咧，就系 AI 嘅角色喺度陪你倾偈嗰啲，即系唔系纯文字嘅，即系谷嗰只，冇错系 Ali 嗰啲 friend 嚟嘅。但系人哋 Ali 嗰啲玩得咁开心，你嗰边跌咗一半以上嘅市占率，唔系跌咗一半以上嘅用户数，海水退咗又指边个报着裤咯？一样嘅情况嘅啫。这个并不是说中国 AI 衰退什么什么而是之前过度吹谷过度泡沫现在被人一督。即是等于之前我们没听过什么科技泡沫的二十几年前啊那时候说科技股泡沫嘛。但是实际上科技股是的确是增加中的只是不是这样去爆破式这样泡沫式这样增跑的。是讲这件事现在这个所谓的衰退实际上就是泡沫爆破。但是个市场的确依然是一个增量市场，一个继续增加的市场来的。不过就调返转讲啦，就是中国是对 AI 这样东西是特领别狂热的。我真的接触第一日已经有这个发现了。虽然都全世界不断地用紧，不断增加紧使用数，但是呢是中国的人是特别黐紧的。无论是中国的公司又好，中国的广告又好，中国的使用者都好，对 AI 是特别狂热的。虽然其中一个最不应该对这个狂热的国家来的。你的韭菜多到都不够工做咯，还做什么 AI 自动化？虽然理论上的确是这个往后大趋势来的，但是通常正常来讲要搞自动化搞 AI 啊搞人工智能都是因为好像日本仔这样。因为我们不够人手嘛，咪要搞自动化。日本的自动化尤其是生产方面为什么这么高，因为不够人用嘛，那咪要用机械来做咯。 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外劳啫日本。 你看看印度人工智能真是人工智能来的，人家的人工智能人工的、哦。即是我唔记得有冇新闻有冇提过，就係有当标榜 AI 生成程式嘅人工智能，结果俾人督爆咗，係真係搵个人去写编码出嚟，去然后去生成俾你。真係人工智能囉、 啊、人工囉咪几好啊。 冇呃你喎、啊、係人工智能啊，好人工添，嗰啲人工智能先唔人工啊，一样咋嘛。你引渡嘅人工咁乱平梗係可以咁样做啦，同中国一样咋嘛，你两个都差唔多嘅市场嚟㗎嘛。即不过算啦算呢啲，总之就係冇错系跌咗，但系跌嘅唔系 DeepSeek， 跌嘅系成个中国市场嘅其他嘢，包括呢个之前华为俾人爆，我哋应该冇提过，华为就嗰个嘢爆咗系肚皮嘅人哋，我唔记得边档嘢嘅，好似系肚皮 DeepSeek， 因为佢做唔到嘢出嚟啊嘛，又要拱嘢出嚟，咪知华为最中意抄噶啦，即系好认真噶，我就冇咩爱国情怀嘅滤镜。 咁华为系抄啊，虽然佢啲嘢系好，但系。抄还抄好还好两回事嘅、 嗯。但是 AI 世界你抄人是不得的。因为你今日抄了人哋三个月前的东西、啊、人哋出身无形咯。你无限追过呢个东西发展得太快了。你抄人哋现成的了是追不上人哋的、嗯。但当然我知道由零开始自主研发，华为好喜欢讲那些自主研发是很浪费钱的东西来的。就是 不过点都好啦，咁啊，讲清楚啲咯，有部分系事实，但系我见太多人都系基于一啲事实去鸠吹，即系我真系唔系对此字头嗰位 KOL， 系好多个 KOL 都有讲到，我不得不澄清一下，系中国个市场佢系有下降，系冷却咗嘅，但系过热之中冷却翻到正常嘅啫，唔系话佢终于就冧当如何那样。想不想到啦，而家呢个市场点不可能 AI 会爆破啊，只不过系冇咁咩咋嘛。当然我亦都知道有部分反 AI 派嘅就觉得呢个真系成个 AI 唔系只有中国啊 ,overall 全部都系泡沫，迟早都会爆破如何那样嘅。即系等于有画家话相机只系一个泡沫，迟佢哋冇艺术性，迟早会爆破。我唔记得几多年前，几十年前，一百几年前，应该系百几年前相机出现嗰阵时，都有人咁样讲过嘅。不过就唔追击啦，倒地唔追击。咁啊， 差唔多咯。 咁啊，仲有一个业界相关嘅消息嘅，咁就 Apple 全啊，要收购打，即系嗰间母公司咧 ，A 什么 A 字头嗰档，唔识读啊 ，ANTHROPIC。总之就是靠打嗰个木嗰个公司啊，靠打佢嘅产品名嚟噶嘛，咁佢哋嗰个木公司 Apple 全会收购佢，然放弃佢自己做到一半嗰嚿，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之前根据我收翻出嚟嘅小道消息，我哋新闻咧，我唔知新闻定专题都有讲过啦。Apple 个 AI 开发得非常之唔顺利，呢、这个应该系制度问题，佢原本 Siri 个团队。相当地迪士新嘅 AI 开发团队，两边喺度打到七个一皮，互相扯后腿。咁你都唔好打了，唔使打了，我哋揾个另一档。咁啊，靠打其中一个体量合适，有翻咁上下核心技术，有料到嘅嘢。靠打向来都系一线嘅 AI 嚟嘅，即使我讲佢模型啊，系一线程度 AI。然后佢本身嘅公司并不是特别大，因为调翻转你而家要收 OpenAI， 你边俾得起啊？Apple 未必食唔起，但系都几大嚿下，对佢嚟讲系一个豪赌嚟嘅。如果真系要食 OpenAI 嘅话，更加唔好话对方俾唔俾你收啦吓。问个微软未先，即系微软肯唔肯放先，即系咁，所以佢退而求其次揾 Calda， 非常合理嘅选择，应该做值得做，快啲做，好认真嘅。当然暂时可能就系 Calda 还 Calda， 你 Apple 还 Apple，Siri 还 Siri。都好，暂时可能系咁，但系你最终将佢融入咗自己嘅团体，整合咗变成你普嘅嘢，咁咪冇问题咯，唔一定要咁介怀佢系人哋嘅嘢嚟噶，因为佢真系需要啲咁嘅嘢，咋收个有技术嘅人，放弃班喺度望住鬼打鬼嘅人，咋咁讲鸠出嚟， 不过好啦，我明白咩发生咩事嘅呢啲嘢，讲真就系、是，因为公司内啲乜嘢权力斗，呢叫咩派系斗争，同埋有时开发人员又硬系有啲心结，几样嘢我明白，我又明白嘅，同唔同意呢件事？ 而家调翻转讲啦，先唔讲呢啲体量嘅问题啊，靠打嘅团队俾我个人嘅感觉咧，系同 Apple 应该系几夹嘅。个属性上边啊，反而 OpenAI 唔夹，即系好认真嘅，即系唔讲我唔讲价钱啊、属体量啊、属性啊、微软放唔放人啊嗰啲嘢都好啦，净系讲佢公司本身嘅属性咧，靠睇系几夹 Apple 嘅。如果佢真系呢、这个系事实，而且合都成咗事嘅话咧，虽然可能会再要延期，而家咪俾 Google 真系串鸠佢咯，出手机嗰阵时出个广告啊，你要嘅 AI 而家已经出到啦，唔需要延期，唔需要等，就系串鸠佢。我哋不过 Apple 以前系抵串嘅，我哋之前讲十六嗰阵时已经讲过噶啦。我叫咗大家唔好等，唔好买住十六，然后等 AI 嘅。如果你为 AI 而买佢嘅话，我讲过噶啦，冇呃你啦吓，十七都要出啦，都仲未见。 对我嚟讲 AI， 对应该咁讲，我完全唔考虑佢 AI 问题，我哋考虑嘅就系、是。因为而家传闻，因为江湖传闻嘅，差唔多叫肯定就系、是，会用 2.2 嘛，啊、即系用更快速嘅无线充电啊，就唔可以话去25瓦定35瓦啊嘛，我就考虑呢个咋、其他嘢我唔系好重要嘅、 所以当时我有讲过，如果你为 AI 而买啊，虽然啦，而家目前呢一刻英文已经行紧嘅啦，但系另一方面，中国唔系中文啦，系中国判咗死刑，喺上个礼拜。啱啱喺中国嘅 Apple 官方入边，嗰啲咩为 AI 准备啊，嗰啲话会有 AI 啊，嗰啲类似咁嘅文字，全部唔见晒。即系简单讲就系冇咯。之前都讲过啦，中国版嘅 iPhone 系会冇 AI 嘅。如大家估计，而家就几乎都系明示咗你听，系冇噶啦。 讲唔掂数嘛。 咁啊，所以嗰阵时有好多人落嚟香港买噶嘛，因为香港有香港版有，香港而家都依然可以行。 除非你话听十七，佢就同我哋讲冇香港版噶啦，以后都系中国版噶啦，应该唔会啊，暂时都唔会，短时间内唔会啦，最少 暂时唔会啦。 即系啊，天谷唔会自己揾自己咁样笨嘅，留翻香港嘅窗口同老任一样啫嘛。系啊，冇中国版 Speed Two 噶啦，不过我哋留咗香港嘅窗口，你喺香港京东启动搞掂咯，即系。一样差唔多意思啦，大家都明噶啦，咁啊 ，OK 啦，呢、這个就 系咁啊，睇下咯，我会乐见其成嘅。如果佢 Apple 真系收购打嘅话，我会几开心添啊！呢、這个每个月一次嘅 AI 专题就去到呢度啦先啦，咁样。 就就连我哋每我抽奖就开，我如果系开一集，开个独立专辑得噶啦，每个月都有嘅。 差唔多每个月一次咯，系咪？ 系啊。 唔好同我拗个前后岁嘅时间啦，因为我哋生出嚟嗰阵时个可能会有先有后，但系差唔多系差唔多每个月，因为业界每个月都会有啲大新闻，跟我哋咪每个月跟住佢个大新闻出一个专题咯，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今集到此为止啦。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